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83集。 听到脚步声，几个人同时一怔，程前眼角的笑意倏地不见了，整个人又仿佛刚从一捧寒霜里幻化出来。水坑也蓦地闭了嘴，飞到了一边的笔架上，假装自己只是一只普通的鸟。片刻后，只见一个陌生的小厮一路跑到了门口，恭恭敬敬地开口道： 陈公子，有信。 什么时候内院让你们随意出入了？ 一方面山庄里有规矩，另一方面内院院墙门口有符咒，外人根本不应该进得来。程前一挥手，那封信飘飘悠悠地飞了过来。就在信纸离开小厮手中的一瞬间，他仿佛才被人一棒子打醒，整个人猛地一哆嗦，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山庄主人。迎上严正明森然的目光，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庄主，那信上有妖法，小人不是故意的。 程前低头扫了一眼信封，只见上面写着程小友亲启，落款是唐枕。信封封口处被人撕开过，一股淡淡的幽香散发开来，程前略一闻就知道是梦游草的草汁。唐枕这些年遍行天下，身边奇闻异事极多，连程前都跟着长了不少见识。唐枕将梦游草的草汁兑入墨汁里，除了真正的收信人以外，任何心怀叵测想要拆开这封信的人都会被其反噬。譬如要是万一有什么奸细一直在他们山庄外面转悠，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混进内院，那他碰见了梦游草就会被指引着大拉拉的直接闯进来。严征明抬手向那人抓去，他试探为主，并没有用几分力，那形迹可疑的小厮却当了真，从地上一跃而起，敏捷地躲闪开，飞快地往外跑去。才跑到门口，一道人影蓦地落在他面前，双刃寒光横在院门口，顷刻间堵住了他的去路。 让你走了吗？留下吧。 那小厮先还想动手，未知近前已经被程前一身七道大天劫劈出来的凝重的压力害破了胆子，脚下一软，竟直接五体投地，化不成音。 饶命，前辈长！ 讨饶的话还没说完，突然这人身体猛地一僵，向天张大了嘴，整个脑袋往后倒去，被那张嘴一分为二，像个被一刀劈开又藕断丝连的烂西瓜。接着一团灰气从他口中冒了出来，猛地往程前身上窜去。 小心！ 李云惊呼一声，程前目光一凝，那团灰气尚未接近他三步以内就已经被冻住。他极富人性似的往后退去，重新钻入了那小厮身上，罩住他的脑袋，顷刻便将此人的脑袋化成了一颗支在头上的白骨，继而四散奔逃。程前用剑尖轻轻一点，那白骨碎成了一堆粉末，方才的小厮成了一具无头尸，悄无声息地往一边倒去。 魔修的手段，但未必是什么魔修做的。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吗？ 严征明的神色有几分凝重。 那倒没有，以前没见过这个人。按理山庄进出的人都是知根知底的熟面孔，我们在这里落户近十年，也没见过什么修士。 李云飞快地反应过来， 难不成是有人盯上了小渊，顺着他摸到了我们这儿？ 韩渊当年堕入魔道的引子就是周寒正的化魂，仿佛又是和天眼处有关系。水坑顿时不敢吭声了。 幸亏没见到这石大哥。 大师兄，那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吗？ 李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近乎有些凄惶。 丧家之犬当了百年，都快当成习惯了。严征明沉默了片刻，继而开口道： 我们哪儿也不去。 可是…… 严征明蓦地一扬眉，打断了李云： 还能躲一辈子吗？我倒要看看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能把我怎么样。 说完他一甩袖子，只听大门口传来一声巨响。程前听得心头一跳，双刃剑立刻升到了半空。他在半空中看见大门口毫无预兆地升起了一座巨大的石碑，无数凡人闻声而来，正正相围观，指指点点。也不知是谁先一抬头看见了半空中御剑而立的程前，山庄中的凡人们顿时稀里哗啦地跪成了一片，纷纷求仙人保佑。石碑上无比招摇地写着四个大字：扶摇山庄。程前摇摇头，一时摸不准他大师兄是赌气还是早就想这么办了，默默捡起唐枕给他的信，回到了竹林。唐枕信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说明明谷将六郎送到了他那儿。六郎被魔修蒋鹏附身，魂魄受损，幸而程前三根冰锥将他定住，以后走这一条修行之路只怕要比别人难得多，他会尽量想办法。结尾隐晦地提及了一句，让他们最近不要太过频繁地出现在扶摇山附近，盯着那里的人太多了。程前心里一时有些发沉，总觉得回扶摇山的路漫长的没有边际。几天后，严征明将山庄外围的符咒翻天覆地地加固了一番，一行人按着原计划出发奔南疆而去，依然是三人一鸟。鸟安然地栖在了李云的头上，以督促他少磨洋工，尽快琢磨出将他变回去的方法。几个人这一路并没有御剑而行，一来此去南疆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二来修士闭关久了确实也要偶尔入世，所谓福祸相依，道劫同行，有时候凡尘里滚一圈反而有助于突破瓶颈，这道理大家都明白，大多数刚开始修行的修士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奇的是，越是名满天下的大能，就越是深居简出。人往高处就是深入窄途，万里蓬城路总有一天会变成蛛丝一样步步惊心的独木桥，时常要提心吊胆，生怕一步出错。看起来越是强大的人也就越是胆小，因为根本不敢冒往下摔的风险。扶摇山庄地处中原，略微靠北，与南方风物大是不同。此时仲夏已过，临近立秋，南地却依然是土润入暑，大雨时行。远远的还未走到南疆地界，李云便已经被此地丰沛的灵草晃花了眼。他每天头上顶鸟，身背竹篓，流浪郎中似的猫着腰往深山老林里钻，时而指使着水坑鸟跟那些不开智的小怪妖物们抢些天才地宝，好生不要脸地逞着师妹的威风。李云美其名曰他这是要练辟毒丹，以防南疆瘴气侵扰，但依照程前估计，像他这样的斋法别说是炼丹，恐怕连一日三餐做饭都够了。严征明拿他这没有正形的二师弟没办法，只好全当不认识，每日扮作凡人，带着程前混迹市井之中。此事实在是强人所难，程前从小就喜静不喜闹，更别说寒冰之地闭了那么久的关，没有接触过人群了，每日与无数人摩肩接踵，折磨得他苦不堪言。可是严征明不知是有什么毛病，活像没断奶的猫崽子，时时要找亲娘一样， 一时片刻见不到他，就要变着法的作妖，麻烦的要死。他们有心调查隐形人，便在南疆外围的一个边陲小镇上住下了。然而接连大半个月，也没发现此处有什么魔修踪迹。 难不成这群隐形人平时都如大家闺秀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这魔头当的可挺像掌门师兄的。 严征明不怕打劫，也不怕露富，大大咧咧地在镇上唯一一家酒楼里要了几间上房，每日点菜从不问有什么，只让店家拿最贵的上，浑身上下从头发丝到脚指甲无处不纨绔。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个冤大头，店家险些将他当成了祖宗供着。南疆附近又民风彪悍，男女之间也没什么房，店家便专门派了自己的女儿跟前跟后，唯恐半点不周。无论上菜色香味多么俱全，程前一概不动筷子，从来都只是默默地守着一杯凉水等在一边。店家小娘子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片刻，终于鼓足了勇气与他搭话。 公子是有什么不合口味的吗？ 程前待人内外分明，外人面前从来都是有点彬彬有礼的沉闷，若不是必须要打听什么，几乎不与别人主动搭话，看起来冷冰冰的。此时有严征明在旁边，他更是懒得应付别人，只简短地说了一句： 没有，多谢。 店家小娘子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顿时泄了干净，不敢再招惹他，便转向了严征明。 两位公子来得不巧呢，要是晚些时候天能再凉快一点，这四下也不至于有这么多人。 怎么，附近有名胜要这个季节看？ 可不是吗，前面不远处就是朱雀塔旧址，都是冲那个来的。 严征明猛地一呆。 朱雀塔？你是说那四圣之一的徐应之？前辈。 他单知道徐应之在南方，却不知道朱雀塔的准确位置，没想到就这样撞上了。 正是，那朱雀塔主人已经去世了百余年，只留下一座遗迹和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那老仆照着主人的遗志，令此地如清风明月，成了一方无主之地。每年八月十五开门迎有缘人，年年都有人想来碰运气，就算自己不是有缘人，进不了朱雀塔，与那老仆打个照面，没准也能合了他老人家的眼缘，给指点一二呢。不过那朱雀塔虽然已经没了主人，但也不是那么好进的。两位公子一看就是出身富贵，还是不要和这些野修士混在一起了，他们争破了头可是要见血的，官府也管不了啊。 眼看他们在附近逗留了数日，关于隐形人的事一无所获，已经不想再耽搁，却不想在此意外找到了四圣的朱雀塔。 难不成是因祸得福？ 同时严征明心里又有些疑虑，自从他知道地锁可能与四圣有关后，就很是留心了一番与四圣有关的传言，但朱雀塔却被他放在了最后一位，没别的原因，这朱雀塔主人徐应之是死于北明君之手。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